伤痛可以怎么治疗？跟朋友聊聊，唱一夜的歌，还是故意找一个下雨天出门？是该大哭，还是大笑，或者大醉一场？如果还是治不好呢？逃避会不会简单一点？ 谁都来不掉，来不掉。 你有什么好担心我的？我不是一直都被照顾得好好的吗？瘦了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天天一起吃宵夜耶。你说，金鱼只要离开水面，就会呼吸困难。我想我还好吧。我只是想努力记得这一切。就假装爱情还在，就假装你没有离开，假装自己还是好好的。